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主题是创造力。卡尔荣格说，40多岁是最好的年龄，因为你人生中的第一个39年主要是听别人的声音，而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学会倾听你自己的声音，活出自己创造性的旅程。为了要做到这样，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在内在安静下来，打开一个正念的空间，把它作为我们的基础状态。正念就是打开一种觉知，它能带着一些好奇，只是保持着它，你不会执着或者控制你的身体，于是你可以释放它，就像一个有爱的祖母在怀里抱着自己。当你小的时候你做不到，你就任由其他的人怎么对待你，你希望别人来爱你，有的时候它会发生，很多时候它不会发生。但是一旦你成为一个成年人，你就意识到了，我能为我们自己做到这个，这就是我们想要为自己打开的正念。长时间的正念练习能够让你在更多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内在，倾听你内在的声音，活出自己创造性的人生旅程。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让你打开自己创造力的乐曲，是由音乐家吴金代所创作的《最近的天堂》。这首乐曲特别描写台湾地区珍贵的自然宝地福山植物园，丰富的生物、雨林的阴霭、人类和万物和平共处的自然天成，是福山植物园特有的音乐气质，宛如天堂之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响起。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曼璇。今天的音乐主题创造力，由曼璇特别安排的这首乐曲是由台湾大自然音乐制作人吴金岱所创作的《最近的天堂》。此刻的你是否感觉到我们正与大自然紧紧相拥，那无比雀跃的幸福感呢？是的，大自然总是带来无穷的能量，让身心苏醒，并从中获得宝贵的灵感。音乐家吴金岱多年从事野外的录音，与大自然深刻互动里，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最可贵富有创造力的是，金岱将虫鸣鸟叫的声响依不同地方特色细心的分类，在其工作桌上的电脑总是布满了各种声音分析的频谱表，细心观察其中旋律与节奏的特性，再将这些素材巧妙创新的融合，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自然乐风。很喜欢奥修大师的一本书《创造力》，透过这本书再来检视创造或是创作的过程，让人更清晰地了解所有的创造在最开端其实就是从存在本身出发的旅程。这本书里提到，在整个存在里，创造力是最伟大的叛逆。如果你要创造，就必须摆脱所有的制约，创造者必须寻找自己的路，探索生命里的丛林，也需要以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生命。创造力是个体获得自由后所绽放的芬芳。另外，文本中最为经典的开场白，让人不断咀嚼重要的精神意涵。他说，当病态消失时，每个人都会成为创造者。尽可能深入地了解这句话，只有病态的人是具有破坏性的，健康的人是创造性的。创造力是全然的一种芬芳。当一个人真正健康完好时，创造力会自然地来到他的身上，创造的渴望会升起。这首乐曲描写台湾的福山植物园，素有台湾亚马逊之称的福山植物园，常年高温多雨的气候和长久以来严密的生态保育，造就了世界上绝少极佳的自然环境，被联合国列为全球长期变迁计划的观测点，是台湾非常珍贵的亚热带雨林。福山是沉静的，也是热闹的。沉静的是山和雨林，而热闹的是其间万千的生物。音乐家吴金岱这么说着，在福山每走一步都会和另外一个生命不期而遇，先是一只土里的小蟋蟀，再是树上的红嘴黑背学猫叫，然后头无限山红头在灌丛里窃窃私语，小卷尾在枯枝上的得意忘形，还有喙菇、木蝉、腹斑蛙、山羌、飞鼠，各种树蛙的鸣唱嬉戏，或是台湾蓝雀一家子拉着长长的尾巴飞过去，秀眼画眉唱着情歌，每一步都是惊喜，每一步也都要小心，免得惊扰了此地的住民。这首音乐愉快的旋律线条，配着福山动物们的穿插鸣唱，是一首天堂之歌。乐曲开头以修流节奏性的鸣叫与双簧管乐器一同揭开了天际帷幕，紧接第一个出场嘉宾 即是拥有纯真性格的陶笛，他与山洪头响亮的歌喉共同唱着旋律，而身后伴随着吉他、钢琴、弦乐，你能感受到这如此风貌的生态场景。之后大湾嘴画眉与大赤鼯鼠陆续加入了这热闹的行列。接着下面这位神秘嘉宾大提琴出场了，象征着生命智慧的旅者正从容优雅的漫步林间，身后搭配的台北树蛙使大自然氛围更显得静谧，而大提琴与双簧管以及把屋深情的话语更让人动容不已。顺着音乐，让我们感受一下弦乐和吹管如何你来我往、一搭一唱的对话。慢慢的，我们听到了音乐进到最高点，再度由陶笛接手，而这次的亮点正是大湾嘴画眉的叫声搭着打击乐器的鼓点，它在情感力度上形成了一种振奋人心的力度，使整体更饱满，充满了活力。而这里的乐段也是最多乐器同时出现的地方，就像大自然里各种包罗万象的生命，和谐共处又丰富了彼此。音乐最后在温柔的双簧管与小弯嘴画眉的引领下，意犹未尽结束了这趟福山之旅。生命是一支舞蹈，是一首音乐，只有当你创造出它时，你才会发现它，所以尽可能去探索生命里的各种不同向度，然后你就会拥有丰富创造的生命。今天的音乐介绍到这里，最后深深祝福您。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